特备节目《网台大典外传》。港女好声音二正式开始。 某程度上女士都是需要一些心灵上的慰藉，我觉得男士是应该学懂这样东西的。 我好捻爱佢，俾捻晒全部佢。 哇！不如咁你直接啲讲啊，屌讲咁耐。佢话我冇，我哋咪摸下擦下石下啲咯。哇！ 小三咧。 喂，闷闷地啊，闷闷咁陪啫嘛。 哦，你谂住下低空捻晒，都冇人填满你啊嘛。 喂，咁吻实佢点解唔？ 佢曾經跟我講，佢之前 X 咧係土耳其男子嚟嘅，咁我問佢，咁點解而家老公唔係土耳其男子咧？佢話因為一念緬甸咁講啦，就話其實佢下面太大啦。 佢係用豆腐火腩飯翻嚟。 佢通常越細個嗰陣覺得，我好幾襯，哇，好温暖啊！好似我遠征緊呢個亞馬遜森林咁樣 咧，又好似冇乜，但我做過小三啦，做過。 哇！話 俾你知，你都唔係算大波妹㗎啦，仆街你！ 阿叔，啊，今晚本身有幾多個人嚟話？ 唔好講啦！ 有個淫邪女子走入嚟我哋呢個圈子喎，咁樣有一日佢同我講。其實你覺得你男朋友會不會出面有第二個，所以不覆你電話？我話 最能生處女座， 夠用就 OK 噶啦，同埋要硬咯，唔該， 一入就軟啊！ 梗係唔好唔撚硬咯！ 我愛你哋！哇！ 好偉冧啊 ！Share Win Yoko Christy Iris 索羅 B 港女好聲音二。 好，各位好啊，去到第几集啊？ 咦， 第四集定第五集？ 第五集啊，好似系。 系啦，今日就我哋揾咗个嘉宾。 嗯，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就系阿沈大师啊，非常之。 你好啊，月天， 非常之开心啊，同阿沈大师做节目。 唔系阿的揾我嘅时间咧，我话哇，你而家忙到死，依家我仲有下场讲，但系点解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月天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好想停呢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好啦，言归正传， 嗯，系， 不嬲呢个节目都唔会讲个屎嘅，不过沈大师喺度，梗系可以讲个屎。个屎点睇先？ 个屎咧，其实学你话斋，一切我就跟住你个剧本嚟做，尽在你嘅掌握之中啊！咁我只不过咧就每个星期一之后咧就睇一睇 K 宝，诶、哎，你讲咩剧本，我就跟讲嘅啫。咁、啊、其实就都剧本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啦。咁我自己睇咧，个屎就跌埋呢一浸就差唔多。理论上就应该要企一企稳嘅，跟住就夹一口上去嘅。咁亦都似㗎喎，嗱，因为睇返呢礼拜四嗰日呢插穿条一百天线呢啲最好㗎啦。 係啦、 啊。即係通常我就唔睇移动平均线，但係某些关键位我一定会睇，因为最紧要多人信。 嗯。 个个信话唔穿得㗎，一穿就死呢，就係、是、等佢穿。係啦。都会穿，但你等佢穿就买嘢嘅。 係。 咁本来呢就好地地嘅，买完嗰日即弹啦。 係。 咁跟住禮拜五都唔肯跌啦，上后咁啊再买啦。咁其实我都一路忍到呢先出手买㗎啦。咁啊点知下昼就俾人杀咗一口落嚟。 係。 啊虽然啦、啊、其实就未破位嘅，都系即系落返去啊到跌返几十点一百点唔够。更加恐怖呢就四点后啦嗰、那个期指呢。 哇。 喂风冚咁啊咩事啊。 风冚啊。 好似冧晒咁喎。咁我周围搵消息就搵唔到咩原因。睇翻外圍又唔係咁差喎、 哦，係 啊，同埋兼且咧，即係嗱，一路睇翻咧跌落嚟之前咧，我見到啲英鎊啊、澳洲紙啊、歐元啊、黃金啊、石油啊嗰啲，全部咧就預先行定先，跟住就股市先落嘅。 嗯， 啊睇翻咧，而家呢啲市場全部都已經做曬底，行緊上噶啦，咁冇理由港股會特別係衰噶啦。咁初初諗係一個原因。就是、会唔会系周小川啊、郭树清啊， 系 俾咁俾人哋即系呢个调职嗰度影响到咧，就系、是、啲基金会惊，就系、是、话会唔会内部嗰个权力斗争啊，又有呢度有个问题喺度啦。咁啊，但系其实呢个因素就礼拜四已经反映咗。 系 咁啊，谂下谂下，揾企都揾唔到。你话勉为其难揾到嘅咧，就系琴日下昼应该就北航咧就试导弹。 系 吓，咁、啊、如果系可以突然间。 十零廿分鐘之內令到啲人驚到掟貨嘅呢？咁可能就係呢個因素。嗱，雖然我會覺得呢啲因素呢最多係一個短線因素，就唔會影響好大嘅。咁但係就做咗呢個震撼，就應該我估計係呢個因素比較大。咁啊，而家要 confirm 呢，就一定要等禮拜一朝頭早個市企唔企得穩啦。 嗱，我公司有啲 trader 咧，咁啊少晒鬼啦，最后十分钟、啊，哇！突然间杀落嚟，唔系啊嘛，咩事啊？咁好多人都话富时指数 系 一转转仓，咁、但系冇理由转仓转你成千亿成交出嚟噶， 仲、有个期指冇理由咁样冚噶， 冇理由咁样冚噶、啊。你话有啲入去，有啲走出嚟，咁啲个别嘅股价上上落落吓， 系咯， 波动啊 ，OK 嘅，咁但系冇理由噶，所以我都唔知点解啦， 系啊， 唔知点解啦，总之就个市就越嚟越好玩， 越嚟越难捉摸啊， 越嚟越难捉摸就越嚟越过瘾、 啊。但系如果咁讲，你即使咧就起码有个空间俾你炒， 系、 啊，即系赢输定计啦，咁啊掌唔掌握到你赢输定计咧，但系起码好过咧沤住喺度咧，哦、啊，一个裂口开完打横行，咁你即使系冇得做， 系啦，吓、 啊，咁所以你话。有冇空間呢？係有。不過嗱，有一點要留意，雖然我睇個大市呢，唔會跌得太深啊，或者甚至有機會呢，月尾結算呢，掹返上高位，加埋季節因素啦。咁但係呢，個別股份呢，就要小心啦。 係。 因為我會相信就 算。邊啲呢？太陽能。 太陽能啦。嗱、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做節目咁耐你都知㗎啦。啊，風煙電話問得最多嗰扎。 係啦，就係嗰扎。 咪就係嗰扎囉。 係啦。 即係你嗱，太陽能啦，風電啦，咩城镇化啦，热岩气啦，呢啲你会见到呢下开始求救电话多啦。 多到不得了。 嗱呢啲股票呢，我觉得最后就係靠嗰个两会概念，一开两会呢浪埋上去，佢独在呢就係浪多下上去，等你以为真係 见了啦。 见了啦。 跟 住之后就派到尾声，哦搞掂炸落去。 但其实好多投资者呢都心里面仲有一个悬念嘅。屌你啲光伏能源都未隻隻批股。你总有一棍踢上去批埋股先散嘅。咪个个喺度死黏烂黏啦。打嚟嗰啲全部都系我喺上面揸咗。跌咗落嚟我止蝕㗎，但係我又唔肯止蝕。 係。 點解呢？佢哋未批股㗎嘛。係咪隻3800咁樣未踢到上两个半批股。隻股就唔应该跌㗎啦。咪个个坐埋一堆囉。个个都系谂两个半三蚊批噶嘛， 唔系所以即系大家都知道3800嘅业绩系点噶，个前景点噶，大家知噶。 系啊， 问题咧越觉得要批股嗰啲咧就越系死得快啦。 系啦，死得快。 咁啊，散户亦都未必会谂到咁复杂噶啦，佢哋整嘅嗰一个人人都吹俾佢，喂唔使啦，跌得多你有概念啊嘛，有国家扶持啊嘛，即系成日问都系噶，有阵时好得意嘅就话啲散户嘅心理我都唔知佢做乜嘢，打电话嚟问啦。咁你问咯，咁我梗系话，喂唔系好对路啦，破晒位又冇业绩，守都唔守呢啲啦，不如趁个市好股又跌，呢啲股又跌，你不如斩挑咗佢，咁啊转过去啲好股度揸都仲有希望啊？ 点会肯噶咋，大佬？ 跟住咧，佢就永远帮你，有国家政策扶持、啊， 系咯， 啊有概念、啊， 系咯， 吓咁。咁可唔可以唔斩啊？咁啊，跟住我话你唔斩都得，不过你预咗可能翻唔到身嘅，咁即系你叫我唔好沽咯。哇，呢句字顶嘅咧就话，咁即系话你叫我守一守啦，系咪？几屈得到屈啊，真系。 系咁嘅，冇办法嘅，我哋面对住啲家庭观众咧，即系有时候都拗晒头噶，咁咪有乜计啫，大佬？你叫佢沽，跟住升咗上去，佢又跟住又闹你， 系啊， 系嘛？你叫佢守住，系咁冧嘅，你明知冇得揸，你国防能源你边有得搞啊？ 哇！我话俾你听啊，我啱啱早两日遇到一单电话嚟寻仇嘅 case， 系啊， 撞顶人，佢话你嗰日叫我买得噶嘛？你话可以有得搏噶嘛？只新鸿基咁样。好在咩呢？我哋做股评人呢最紧要一样嘢，你自己嗰个理念要清晰。肯定一样嘢，我唔会叫你话去搏只新鸿基，或者系揸佢，因为你自己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㗎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雍晴轩㗎嘛，系咪先？呢个理念系好清晰㗎嘛。 雍晴轩有人买㗎，我哋行家好多人买。 行家有人买，咁佢如果我唔等使有几球嘢或者借钱都去嘅就收息嘅，咁你买冇所谓啦，但係几球嘢揸喺我手喺股票嗰度，我大把机会啦，啱唔啱啊？嗱咁跟住点呢？佢话寻仇，好在我记得，咁我话唔係喎，我记得嗰日你问我 我话嗱，要买好多选择，我一定唔买地产股。咁跟住你掠住我，掠住我话一定要买边个位，咁我咪话呢个位有得搏咯。咁唔系我叫你买噶嘛？ 就系、是、啊，呢啲我哋好苦恼噶。 系啊， 你有冇收过匿名信啊？我收过匿名信噶、 哦。有，唔止匿名信添，打俾我老细 campaign 我都试过啦。 系、哎，我收咗匿名信啊，直头一个系列啊， 系嘛， 真系好似做咗，好似佢系我笔友咁样啊， 系嘛， 佢又冇回邮地址，冇得反驳， 系啊， 吓好过瘾嘅，第一封咧，就手写嘅，都唔系电脑打嘅，即系应该系上咗年纪嗰啲人嚟嘅， 系啊，我都收过。 阿罗生，我见你咁后生喺电视讲嘢啊，但系即系你点解越嚟越讲咧，就帮啲香港有钱佬讲嘢啊？点解咧？事源系几年之前咧，咁我喺电喺应该系捞个港股咁啊睇，咁啊讲话诶买晒买诶沽晒啲航运股啦，2866全部沽晒佢，咁啊点解咧？因为嗰阵咧就李嘉诚沽航运股， 系啊啱啊， 系我话。全个亚洲最熟航运就系李嘉诚噶啦，佢沽航运股你一定沽，嗰阵时2866十蚊嘅，十蚊嘅，跟住我讲完之后啦，就收第一封匿名信，跟住佢话你点解帮啲富豪讲嘢？屌我心谂，我可以帮李嘉诚讲嘢啊，我仲使坐喺度讲，坐喺电视度讲咩？佢坐喺大髀度讲啦，啲傻佬，哇闹到狗血淋头，跟住第二封又系闹嘅，第三封开始啦，信封我都寄俾我嘅，信封我写住咧小心。括住小心，哇！屌嗰阵时，你都唔知炭疽菌啊，大佬，跟住炭疽菌又唔敢开，哇！跟住原来第三封咧，就开始佢知道我讲得啱啊，因为嗰阵时我价跌到六蚊啊，蚊就六蚊啊，其实你又有道理嘅，冇理由咧，即系咁夹硬嚟嘅。跟住第四、第五封又嚟啦，就话你都系讲啱，嗰阵时已经跌到一蚊嘅你，真系好，当日冇听你讲啊，真系好后悔咁样。跟住之后就冇啦。咁啲癫佬系好多嘅呢、這个 好多，我都收过类似咯，即系嗱。即係佢哋個聯想力好豐富嘅，我記得咧就2007年嘅時間咧，臨股災前咁，我話過咗去英皇啦， 係 啊，一過咗英皇，跟住我繼續睇探個市啦，咁嗰時啊，王 Sir 啊，咁啊幾個啦，咁啊個市一臨，咁啊跟住咧，我梗係繼續叫大家走下貨睇淡啲，咁啊寄咗封匿名信嚟咧，就點咧就話，唉。以前你都讲嘢好中肯嘅，好中肯嘅。但系自从你过咗依间英嘟嘅之后咧，你就似乎咧群埋啲老嘟商人啊，就做埋晒啲嘢咧，就危害啲股民啊，就喺度欺骗股民，想呃佢哋点点点啊，一齐唱淡，刮埋啲大鳄诸如此类。哇，个联想力系可以 哇，直头好似我哋一个礼拜赚到1亿半咁样。 唔系，即个谂法就系话，喂，原来我哋可以讲一句说话，可以令个市百行出现咗股灾， 系 啊， 真系好犀利，令到只2866可以十蚊跌到落去两个几噶咯。 真系早知道我哋唔鬼做呢行啊，我坐咗李嘉诚嘅四叔旁边，屌同佢炒翻100几亿咪几好，使乜咁搞咁多？ 当时港股直通真系咪嚟讲？一句啊嘛都系， 系咁噶啦，你出得嚟行完咗就还噶啦， 咗噶啦， 未喺街度俾人斩， 你记住啦，俾人闹得多嗰啲咧先至坚啊，系嘛？ 咁系冇人闹呢个，屌我。知道有啲財演啊，搏俾人鬧嘅，坐喺電視嗰度，你快啲打上嚟鬧，因為嗰次有一單咪洪麗萍嘅， 係啊， 咪俾人打上嚟鬧嘅，咁啊其實洪麗萍又好慘嘅， 佢 無 辜 事啊， 亦都 佢真係無辜啊， 慘真係嚇， 係啦，佢嗰個人諗嚟打嚟鬧鄧星興，啊點知佢係坐咗喺度，咁啊打咁難得打到上嚟，咁鬧埋啦。咁跟住有一個場合呢，咁啊成班即係我哋行家講啦，唉，洪麗萍真係慘啦，無辜啦，跟住有位姓王嘅财演 系 买咗啲物业嘅系啦，买 长线收咗四厘嘅系啦， 跟住讲话，唉，如果系我坐喺度咧，我就唔会咁样同佢讲噶啦，即系唔会俾个听众咧得个闹字，佢会驳噶啦咁样。跟住有个人咧就同佢讲啦，我唔记得个边个话。哇！咁下次你有人打上嚟，咁你我睇你表演噶咯。跟住佢话：，我都等紧呢啲电话嘅。喂，谷翻人气啊嘛。 咁啊系，咁而家人气够啦。 够，而家够有突啦。 系 啊，大佬。 样都出埋吓。 样都出埋啦，成条鱼咁样。 冇计喎，即係喺佢可能佢即係点讲呢，自我陶醉于喺一啲嘅諗法上啦，咁啊即係好似政府嚟到禁呢單嘢嘅時間係政府唔啱啦。 係囉、啊、直頭政府唔啱啦。 係囉，本來搵錢搵得好地地。 咪係囉大佬 啊。 一路就係水魚搵水魚，一條魚接一條魚㗎嘛。 你乜嘢都買到，你有錢嘅你買地鋪又得，係咪你買豪宅。嗯、你买个独立屋又得、嗯、你而家买酒店喎、啊、大佬啊几难买啊。 我细个系啊好鍾意成日望呢，我细个冇钱买啲版图游戏呢，我见啲同学仔玩嗰个游戏叫做酒店大亨呢、嗯、我恨咗好耐㗎啦。 而家俾你俾人买到啦。 你又买到啦。 我哋又唔够钱买啊，冇办法啦。 真系唔够钱买啊，大佬。 钱都够，但我哋唔系 VIP 啊。 啊要 VIP。 要 VIP、 啊。喂你嗰咁易啊大佬。一要有真系邀请你。你先至買得㗎， 係啊！佢嗰日都有打俾我，咁、啊、我話：哇，酒店房我真係接受唔到喎、啊，一棟酒店我接受到，但我買唔起。 咁、啊、但係唔係㗎，我嚟爆下房咯。 你話爆啊爆啊，未必係俾你住啊，大佬。 咁啊係嘅，如果你真係睇下個鹹嘢，你都唔會俾人困到啦。咁因為成個項目根本就目的就係咩呢，透过啲 sales 咁啊，哎，话俾你听，喂，隔篱六七千蚊尺，你而家五千蚊尺，抵啦啩？ 抵啦啩？ 你唔系住宅咩？系酒店咩？你住翻落去租翻，咪即系自产？ 唔系吹你唔涨噶嘛？ 吹你唔涨噶嘛？ 又有 room service 啦， 系咯，有 room service 又帮你执房，几好啊！ 啊，不过冇话俾你听，跟住搵人执房二千蚊一个月，啊，跟住其他管理费有咁多人帮你打点住，啊，咁啊又收你五千蚊一个月，嗱，租你照交，赚咗嘅钱。分翻俾你， 系咯， 吓咁都应该有。 咁你 VIP 嚟噶嘛 ？VIP 嚟嘅，咁都服侍你， 免费俾你租房。 嗱，你自己买层楼啊，俾你真系买买礼顿山啦，吓有冇人 serve 你啊？ 咪咯，咪你只咪最后咪要请个宾妹， 咪就一样。 咪咯，我哋即系酒店嗰啲 room service 都话晒都系香港人啦。 唔系，咁所以好难怪我哋呢个行家咧猛咁话香港政府白痴噶，你阻住佢享受一个酒店大亨嘅生活。 梗系啦， 咁当然啦，边个系白痴，大家。 梗系政府啦，唔使讲嘅呢啲，梗系一定系政府嘅。吓咁啊，所以我哋做即系唔好以为我哋啲咩财经演员，我以前好鬼憎人哋叫我做财经演员嘅，即系好鬼反感。 系啊， 我摆明茄喱啡噶啦，演乜鬼员啦，边有资格做演员啦？唉，不过近呢几年都俾人叫下叫下，叫到都冧晒噶啦， 冧晒噶啦， 冇办法噶啦。 即系算啦，即系升下级咯，升呢咯。 但我见到好多人都向住财经演员呢条路去进发咧， 系 即系哇。攞个头埋去，惊死冇节目做咧，我觉得好好笑啫，有时候。 都冇办法啦，人梗系向上爬，而家机会又唔同吓。 屌、啊、你做到个节目有几向上爬啫？ 觉得以为系咯， 咪咯，咁啊最紧要，有啲人做节目啊，真系做完就冇人睇、 啊， 做完真系蚀时间嘅啫，咁嗰啲咪要搏上位咯。 啊、 我谂过迟啲有人会做妹噶啦，打上去闹某啲人咧，闹闹下，跟住又赞下你啊，咁样嗰只咧，哇，跟住有新闻有讲啊。好开心㗎啦嗰啲。 咁係啊，我都其实俾人打过嚟闹过。不过问题就係话嗰段片就冇俾人摆上 YouTube、 啊。 因为点解呢个打入嚟闹嗰个阿毛呢就俾我闹返转头。唔係真係原来呢发觉呢真係如果年纪越大真係如果你记性唔够呢就千祈唔好做节目。你一定要记清楚你自己讲过乜嘢。 係㗎。 真系噶， 唔系俾人屈噶。 佢一屈，咁我跟住记好在当日又系记清晒自己讲过乜嘢，跟住之后就话我讲呢句你听唔听到啊？我讲呢句你记唔记得啊？咁啊，播翻转头 系 吓，咁啊先至可以顶得住。 系噶，真系噶，要考记性噶。如果唔系，真系俾佢哋俾嗰班师阿婶咧屈到你爆噶，真系。 系、啊、 明明唔系你讲嘅，又话喂唔系、哦，上个礼拜你话呢只得噶，我呢只我从来都未睇过嗰啲咧。又见掂都未掂过，咁你有个几可会讲呢？ 唔系啊，我有一次中过瘾啊！嗱，我晏昼有做过涡轮攻略节目啦，咁佢通常一出嚟咧，就我同两箱啊，每人有两只，咁咧电视台咧就会将四个推介嘅 number 就打咗上字幕，打咗出嚟先啊！咁有一次又系啦，喂打嚟话，喂，沈大师你叫我买嗰只有人买，只两只。 打咗落嚟点算？我话我冇喎，我唔会睇嗰隻股票㗎喎、 啊。係啊， 你打上去㗎嘛。 打上去嘛，打得上去就你讲㗎啦。屌咁係咁嘅，冇我冇计㗎啦呢啲。真係冇计㗎。咁咪嗱，而家网台又多啦，其实好多、啊、我都知道有啲行家呢、啊、就搵网台节目做㗎、啊。就搵网台节目做㗎、啊、譬如人网嗰啲多人听嗰啲啦。真係㗎、啊。真係㗎、啊啊。有个 partner 同你之前拍过啦。 係啊係 啊, 啊。跟住而家。 唔知去咗边啦。 知去咗边啦。 係啦係啦。 嗰、那个景啦越。 喂嗰、那个景喎、啊、越做越高级喎、 啊。越做越高级啊真係㗎。 係啊真係越做越高级啊。 哇 而家、啊、做老细啦。 又做老细啊。 係啊而家有七成股份。 系咩？ 你梗系冇睇， 唔系百二万整间股票行嘛？ 百零啦， 跌百零万标。 嗰个盘系啊，真系噶，嗰个盘咧一年前咧系300至400万， 嗯， 啊，咁啊跟住之后咧半年前咧，即系去接手前啦，咁啊我就收到个信息，个个月蚀紧6万，而家就86万到卖出嚟。 哇，唔会蚀嘅，入到去就搞掂噶啦，好劲噶嘛，大佬呢条友。 唔系最紧要有老细啫。 佢老细咪自己咯，佢仲有老细咩？ 啊，冇噶啦， 我唔知有冇啊， 冇老细， 仲有人俾佢分到。 大件事喎， 喂，大佬，佢之前嗰间嗰间 嗰间咩啊？零零茶茶，零零茶茶， 零 A 啊，零 A 都接咗啦，而家正真系正式接咗啦嘛， 接咗啦。 阿论大师都走出嚟啦。 唔系咁，大家好落台啦，一个俾人挖过，一个就退休，咁啊，大家咪就咁过咗去算咯。咁啊，我都佩服你啊。 吓点啊？ 当日你问过一个问题，间嘢开档嗰人，你问我几时执啊？ 佢都比我预期中长咗，玩耐咗噶啦，我谂玩半年嘅啫。 系啊，我就估一年，就比我预期中快咗九个月多啲。 九个月多系咯，我中间夹住咗。 系九 个月，即系股票行唔易搞噶嘛？ 梗系唔易搞啦，最难做啊！而家股票行， 即系但系最惨就系大股东系杨天明。 系， 即系好多人都话就系话，喂你算命讲到自己咁准，你冇理由算唔到依单嘢噶。 喂，呢个我都谂过， 系咯。 嗱，我哋另外一个行家咧，林建华咧，我啲英皇旧同事咧，佢都系精于呢个算命嘅， 系好精，好犀利佢。 有一日我哋咁啱得咁巧，就喺嗰间证券行楼下嗰度 茶餐厅， 唔系嗰栋大厦门口，咁啊大家碰到面倾一倾，讲紧呢件事。喂，我话。不如攞个罗杆度一度啲风水， 吓 睇下究竟会唔会系睇错咗个局咧？ 跟住我就话阿杨生咧，其实有料到嘅，佢本来有个超大嘅劫，佢就揾呢个小劫咧就顶咗个大劫，吓咁啊，所以安然度过啦，咁样 都系嘅。有阵时即系等于你养啲黑魔女啊，帮你顶咗个灾劫啫。不 过 嗱，话时话呢位仁兄咧，佢嗰个杀伤力都好大喎。 系嘛？ 嗱，点解咧？嗱，杨天明系大师啦， 系咯， 我系大师啦， 系咯， 论大师又系大师啦， 全部大师都死咗。 总之你个名有大师，一拍埋落去就死噶啦。 佢大师杀手啊！ 系啦，嗱，我点死咧就费事讲啦，不足为外人道啦。当年嘅嘢吓， 咁我听过佢拍台走啫嘛， 系咁我拍台走嗰阵时就已经系尾声噶啦，咁啊嗰阵时啱啊， 之前仲有料到噶。 之前撞多劫难，不过呢个唔讲啦。咁啊， 唔好讲，好啦。 但系跟住咧，我再研究一下，唔单止，总之你辈份够就得，就有濑嘢噶啦。嗱，唔好话大师啦， 嗯， 教授咧， 濑啊， 濑啦， 系啊， 校长咧， 濑， 濑啦，系咪啊？学术界， 濑， 玄学界，吓、啊。大师级全部 死晒，呢啲劲喎，即系 个影响力好大添啊！真系吓， 我又唔系好接触得佢多，讲、嗯、即系我啲细啫，佢唔会斩我嘅啊！咁啊，就系有一次嗰间零 X 开之前，咁、啊、我同佢讲，喂，点啊？间股票行点搞成点啊？啊，你话开股票行好烦啊！唉、哎，好多嘢搞啊，啲装修又要靓，嗰啲风水又要夹。嗰、嗯、阵因为嗰阵时佢同我讲，佢话佢租咗 ICC 嘅。 哦 ，ICC 系第一代咯， 系啦，租 ICC， 跟住我冇联络佢啦，咁、嗯、跟住突然之间喺报纸睇到话开档喺湾仔， 嗯、 我咦点解由 ICC 走咗去湾仔嘅，蚀咗好多、啊。 因为咧 ，ICC 嗰阵时个老细唔系湾仔嗰阵时个老细嘛， 哦， 嗰、阵时个老细就褪咗太嘛， 跟住王浩又褪太啦， 咪就嗰阵时就系王浩啦， 王浩系啦， 嗱，王浩唔得醒啦，王浩咧如果喺度搞呢档嘢咧。 最多输钱， 最多输钱， 挡咗一劫， 啱。 嗱，而家呢个劫系咪大过嗰阵时？ 而家呢个劫咪麻烦劫，系啦，真系。同埋黄浩衰佢手咧，起码捉拿住个大师嗰个 label 嘛。 系啦， 系啦，衰亲佢手都系大师，我衰佢手，我都系大师。 系啦， 哇，我都系黐翻埋去，跟住衰一衰佢手先。 嗱，但系呢次边个 黐埋衰紧啊？ 呢次个劫咧就大好多噶啦嘛，断晒米路噶啦嘛。 系喎，今次系，最多系输间公司嗰个球领两球啫。 系啦，可能好似唔知球领。两球啊， 啊系喎，系大 唔系？我听闻真系唔止球嘅两球啊，杨大师呢啲 咁啊唔知啊，因为如果你搞紧股票行，你其实你里边个 capital 要好大嘅， 一 嚟 capital 好大啦，FRR 咧 capital 好大， 唔系你有数得计啦，净系佢哋嘅人工一年都唔止啦， 所以佢话我睇新闻话佢百球二啊，净球几买咗间股票行翻嚟温， 因为嗰年 温到啊， 一来温唔到啦，但系其实过去一年喺零。A 嗰阵时，嗰啲人工都够佢开嘅， 系啊，真系， 真系够佢开。 我嗰阵时我听讲话，去搵阿轮主席过去都成三球一年。 哇！ 我听讲咋， 哇！ 成三球一年，喂，抵玩喎、啊！阿轮主席过咗之后，头嗰四个月系冇嘢做，未有公司，未有牌噶嘛， 系啊， 但系个人照过去先噶嘛，日日坐喺有线噶嘛， 系啊，跟住后边嗰橛就唔做嘢啦， 系啊，就冇，跟住后边又冇嘢做，几抵嘅。如果真系照出呢个粮嘅话，如果照出呢个呢份粮嘅话， 如果呢个人工嘅话，咪等于政府官员嚟嘅， 系啊，几好噶。所以跟住，所以跟阿黄生啊，其实即系唔好话咩啦，狗运行噶。 唔系，所以我。而家抌紧啦！当年我唔好应该系用个前辈带佢，我做条链， 梗系做佢条链， 做佢条链， 梗系做佢条链， 做条链就应该有啲。 即系呢个都算系奇人啊！真系可以同边个人合埋一齐都反台嘅。 系啊！ 哇！即系呢啲系咪人格障碍定系咩咧？佢应该搞间，佢唔好搞股票，应该搞间咩心理诊所啊！真系大佬，屌医翻自己先啦！我从咩人佢都系反台 嘅。系啊，真系噶。 真系喎、哦，我未识过一个人系对佢个评价系正面嘅、哦。 佢条女会唔会啊？ 佢咁多条女 啊， 条条都系佢条女。大佬啊，屌我点知边条真边条假啫？系咪？ 系 咁嗰啲做节目主持嘅又话系佢条女。 搞 嗰个我迟啲搵佢做嘉宾啊！嗰个节目主持， 嗰个节目主持系啊，嗰个节目主持。 喂，我真系，我初时以为真系噶， 唔系噶。 点解我以为真系咧？系阿黄生有个朋友，佢话佢同佢好朋友嘅，就同我讲嘅。佢话啊，嗱、啊，你同佢嗰个节目主持做咗咁耐节目啦，诶、哎，你知唔知其实佢系阿黄生个女朋友嚟噶？我话我真系唔知道、 啊，系咯， 我完全唔知嘅。咁、我又冇理啦，咁佢女朋友咪女朋友咯，又冇理。咁跟住有一次咧，就讲古今日睇咧，就揾咗黄生去做嘅。 吓， 跟住我就同嗰个节目主持讲啦，话咦，夫妻档、啊，我真系咁讲，我真系以为佢哋系噶嘛，夫妻档 话嘢啦， 跟住话你唔好乱讲啊，唔系噶咩咩，我唔系、啊，听佢个好朋友讲话你哋系噶，哎呀佢周围同人讲系啫，其实唔系噶，哇系咁啊闹翻我转头， 系嘛， 你都有料到、啊，真系 好有料到啊， 喺网度有人传噶嘛，嗰阵时我都 系啊系啊， 但嗰阵时传，但系传出嚟咧，其实都系或多或少佢。有意无意暗示俾人睇嘅， 系啦，系啦， 唔系咁。我哋作为我呢啲作为网捻咁样睇住嘅，喂，真系好似似神 神噶嘛？你嗰阵时都有拍过噶嘛？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即系有意无意间都系咁样暗示噶啦。 系啊， 系初、啊、我初时以为系，我又冇理人哋啲感情嘢啦，咁系咪系咯？不过见到佢即系我同嗰阵时同嗰个人睇个监制讲话，喂，你唔揾阿黄伟康做咁样？唔系，阿黄生做。 继续， 唔系，我话黄生去咗惠康， 系啦， 买嘢， 系啦， 妖真系一咩啫，吓话唔系黄生做个监察员，哇唔系话搵佢冇料到嘅，乱 Q 咁噏，跟住突然之间佢又做，跟住我就同嗰个节目主持讲，哇喺夫妻档啦，梗系你掹佢入嚟做啦，监制本来唔俾佢做噶嘛，咁样，跟住系咁又闹我，唔系啊，你冇乱讲啊，你冇听喺出边听人讲啊，唔系噶，哔哩吧啦咁样啫嘛，搞到几鬼戆居啊， 但系点解？你闹极你都唔飞走你嘅， 唔会飞走我嘅， 因为就系质素嘅问题啦， 质素嘅问题咯呢啲。 喂，但喂喂，但问喂，但问翻， 多谢大师。 喂，但问翻耀尊同大师，其实嗰啲台咧揾你，其实系佢哋揾你哋啊，定系点？ 梗系佢哋揾我啦， 大部分都系佢哋揾我啦。我哋都知道有人打电话去叫人。 我同阿大师绝对唔会拗节目嘅。 系啦，嗱你今日系咪揾我啊？ 系啊， 系啦。 啊，唔通嘅，我真系啊，或者抄下抄下，咦？点解耀尊同阿的有节目做唔揾我咧？ 系啦，系啰啰挛啦， 已经啰啰挛咗好耐噶啦。而今日第五集啊，我已经啰挛咗四集啦。 我哋就唔会拗节目嘅，你拗节目嗰啲要使好多钱噶， 系啊， 又要请食饭， 嗯， 系嘛， 咁啊， 又要送礼，我见好多噶啦，咁啊请食饭送礼嗰啲，咁啊未必又做到真系做到个节目， 嗯， 系咁啊无谓啦， 无谓啦， 我同阿大师啲就推噶， 唔系我成日我觉得奇怪一个原因系你即系上得去所谓电视去做啊，你都挂住个梯图噶嘛 ，OK， 都冇用， 有名有姓有可名啊嘛， 对我哋冇用噶， 有啲无可名噶嘛， 无可名嗰啲系嚟去嗰几个啫。你话过渡期转工冇问题， 系 啦 吓，咁啊当日就系阿黄生咧就转工过渡期转咗年半， 好系咯，好得意。 嗱，有啲台咧都仲可以接受， 嗯 啊，因为佢哋比较宽松啲，譬如话好似无线即系新闻部嘅嗰，个交易现场咧，佢哋系唔接受嘅。咁嗰阵时咧，其实基本上啲监制已经成日问我，喂，究竟佢系咪真系开档噶？ 系 已经年几噶咯？吓， 嗯， 啲，上头已经开始俾压力噶啦。吓， 嗯， 咁，啊，所以咧，其实就因为呢个因素咧，我会觉得佢好积极咁，总之一定要揾个 title 啊。 搵唔到路咧都唔紧要， 个 title 好好犀利嗰阵时， 自己开档系话嗰阵时犀利，经济评论员， 经济评论员系，啊， 有阵时经济由独立股评人到经济评论员， 系 吓，啊，即系已经好犀利噶， 系啊。 咁当然啦，到最后点都好，一定要掹翻证券行咯。但系你话要人哋请你，咁我记得就有一间咧，有一段时间俾佢过渡嘅， 系， 其实系挂个牌， 系 攞个 title， 咁，啊冇粮出，净，系坐喺个 petition 咁样啦。结果到最后呢个老细又系要赶走佢。 哇， 呢下犀利啊，真系 离晒谱啊！呢个咩老细真系 系咯 啊，真系咁搞错啊！坐你个位仔啫， 系咯，都要赶走人， 都要赶走人，真 系离晒谱啊！ 根本啲有料到咧就俾人迫害啊！话俾你听呢件事，啲电视台特登唔揾佢啊！ 唔系啊，话时话你有冇发觉嗱？头先你讲啦，即系头做酒店大亨嗰位仁兄咧， 系啊，冇嘢嘅， 冇电视台节目噶，即系如果系新闻部 系啊系冇 嘅关嘅， 系 啊你见 Now 啦、K 宝啦、无线啦， 嗯， 加埋新城啦， 嗯， 都冇噶， 商台啦，全部冇噶， 商台都冇噶， 系啊， 系唯独就系创富方， 系啊， 系啦，或者亚视，亚视冇办法啦， 亚视冇所谓啦，亚视总之， 喂，讲紧亚视咧，嗰阵时我个人其实冇所谓嘅，但系真系时间逼咧，亚视好多时揾我去做咧，我都冇办法要推啦吓，一来。又远啦，落湾仔咁，但系咧有时推多唔好意思，推多几次我都一定会去一次噶啦，勉为其难都，因为太过有诚意啊！我亦都明白佢哋 好辛苦 嘅，系啦，佢哋啲记者啊、编辑咧好辛苦嘅。咁啊，咁上下咁我去一次啦。但嗱，亚视我会觉得呢间公司即系绝对有前途。点解咧？佢哋员工个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好强啊！ 系 咁啊，好啦，应承咗一去啦。啊！有輪本事咧，就係嗰個直播節目之餘咧 ，hold 到我二十分鐘， 係啊， 就錄錄嚟咧，就分三日播， 係啊， 嚇就係另一啲 topic， 係 啦， 咁咧變咗一次過咧就有三日嘅節目安排。嗱，呢啲生存能力幾高 咧？呢啲犀利啦，係仲尊重照，所以我冇做亞視啊，我唔介意嘅，即係咁講，我都知佢辛苦揾人，即係點揾啦，大佬，唉，騎呢蘇一大堆咁樣，咁啊有時我都會去嘅。我唔介意，但係麻烦佢哋嗰啲里面啲 equipment 可唔可以好少少嘅啫。 冇图睇，冇架布。 冇图睇。係啦，冇架布。即係有时候佢有啲烽烟打嚟㗎嘛。 问呢隻。 佢又唔会话俾你听啦，问隻唔知咩嘢嚟嘅。你又冇图睇喎，有图睇都噏两句啊，等你冇图睇。咁跟住我话啦，喂你唔係喎，好耐㗎啦。我话喂你俾摆架电视机仔喺前面。整幅图嚟睇下，我哋都有个方向噏下，大佬你接埋啲电话都唔知问啲咩股。 咁跟住佢真係聽咗意見啦，佢真係擺部電視仔，啲12寸咁大嘅啫，睇到你眼都花嘅。 睇咗你都睇唔到價位嘅。 係啦，你都睇唔到價位，你要憑個感覺嘅。咁跟住咧，有一次啊，我嗰次我真係扯火噶，嗰次都扯火啊。咁佢有個人問只2600中國鋁業，咁佢俾我佢打出嚟嗰個電視仔打幅圖咧，係咁升嘅喎。咁我話。咁我心諗我做緊 live 嘅，我話唔係2600係咁跌嘅，我自己心裏一口又會講個心裏有懷疑啦。跟住我同佢講，我話喂嗰幅最後做完節目之後話，嗰幅好似唔係2600嚟嘅，唔係中鋁嚟嘅，點會係咁升啊？跟住你知嗰個嗰條友同我講咩？嗰幅係2600，不過咧係一年前嘅，一年前嗰幅。咁我話點解你唔擺幅？依排依家嗰个图，你摆个一年前升紧咁样咧，佢话我哋 update 唔到啊！我顶， 喂大佬啊！ 搞到我半岁，究竟中国旅游系跌紧定升紧咧？我都唔敢讲啊！ 唔系啊，你上Yahoo财经版跌你十五分钟啫嘛，嗰幅图都话， 因为之 一年啊， 之前嗰个主持恩妮啦， 恩妮， 哇！我已经系奶，即系同佢做节目一奶嘢奶到个死咁滞。哇！你跟住仲俾幅图去舐埋，我记得有一次啊，嗰次又系即系同即系喺度喺湾仔嗰度扯晒火啊！嗰、那个恩妮真系我真系扯火，嗰、那个耳仔冇咗声，耳仔冇咗声。咁我 live 嗰阵时候，我系咁喺个画面度笃自己的耳仔啦，即系暗话俾佢听，我耳仔冇咗声。咁个恩妮又唔醒水啦，咁系咁喺度同我讲嘢，即系佢喺大埔，我喺湾仔。咁我睇个电视又见到佢口噏，我唔知佢讲乜。跟住我 dead air。我真係唔知你講乜，我又唔可以話俾佢聽，你個耳我個耳仔聽唔到啊 ，dead 咗成兩分鐘啊， 係嘛？ 我話你都醒水啊，你邊有咁蠢㗎？你個係咁篤，梗係耳仔聽唔到啦。咁跟住打字啦，換翻隻耳仔啦，做半粒鐘，我就想死半粒鐘。跟住佢話喺廣告嘅時候同阿月姐啊，唔好意思啊，頭先嚇，我真係跟住會問你五條問題，咁你答我得㗎啦，咁樣我話好啦，你問啦，咁因為你知個亞視冇乜廣告㗎啦， 係啊 係啊，如果長廣告啊，廣告你聽唔到問題咩啦？咁佢問咗連續問五條問題，係一輪嘴問五條問題，嗰五條問題係冇拉楞嘅，係冇拉楞，即係譬如第一條問你。阿大师啊，你澳洲纸点睇啊？第二条问你，汇控出业绩咧，嗰、那个 ROU 系几多啊？第三条问题就系只中移动咧，攞个4G牌有咩影响？五条问题冇拉楞，我已经记住五条问题，但系答到第二条，我真系同佢讲，我 live 同佢讲，你再问多次啊！跟住我唔记得咗你想我问我乜啊，大佬，你边有一次过问五条噶，大佬？ 咪呢下都唔顶瘾啊！我就试过又系因你以前做嘅时间咧。 佢咪癲嘅？ 佢問你個市，咁好啦，我話講個市，譬如好多因素，咁我哋要小心啲啦。即係你show到俾佢咧，你個mood你係睇淡嘅。 係。 好啦，跟住咧，佢轉頭咧就報啦。嗱，今日恆生指數收市咧就升咗幾多？啊，升咗啊！你開唔開心啊？咁。 係。有一次我唔係我做，係個輪商做，因為我輪商做完到我咁樣啦。我聽到一句一次就係嗰只地鐵停牌嘅嗰一日，咁啊地鐵停咗牌啦，問個渦輪嗰度，咁啊相關嘅渦輪咧，咁啊有啲咩表現咧？嗰個有叔戇居嘅喎，今日主板停，正股停牌咧，相關嘅渦輪都停曬 噶啦。 即系呢条呢个呢、這个呢位靓女啦，系唔敢话唔靓，系咪傻噶？ 佢傻啫。嗱，我讲埋阿黄山当日点样有性格啦，对住呢位靓女 系 啦。啊，后屘咧，黄山连呢、這个亚视都唔做嘅，只系一个原因就系、是、呢、這个靓女又唔知点解，咁啊咁样问阿黄山话啊，你一路睇淡啦。咁啊，而家个市啊升咗上嚟，你觉得点咧？咁啊，黄生就好有性格地，嗱，呢个亦都系佢嘅本色，就揾佢个阿头嚟到怼佢噶啦。呢个唔止一个台系咁噶啦。好啦，怼完之后咧，咁啊，见冇乜反应，就话我大你啊，即系咁，我以后唔做你啦。唔做你嘅节目，咁啊结果之后以后就冇咗呢个、 啊。我都带佢啊，我都以后唔做啊，大佬、啊。 但我哋唔会咁样同人讲噶嘛， 系啦， 即系我哋啊忙啊，搵个理由咁啊算啦，大家好 耐，好好嚟咪先 啊。亚视仲争个3嚿水的士钱啊，佢搬咗去大埔之后咧、啊，有一次佢话，你过嚟大埔做啊，好正噶咁样，唉，勉为其难去啦。佢话，你搭的士嚟啊，好远噶，搭的士嚟啦、啊。 我哋俾返錢你，到而家都未 cap 俾。 嗱，所以你呢，我都話啦，我同你嘅身家一定做唔到酒店大亨。 絕對係啦。 點解呢？當日真係普通應該喺交易時段做嘅節目就喺灣仔做嘅。 係啦、啊。 但係呢，酒店大亨就夠膽。 日日飛的去大埔， 飛的去大埔出翻嚟嘅。 所以有啲人咧拗節目咧， 係啦， 係點都要拗。 因為呢個係橋頭堡嚟， 唯一橋頭堡。 嗰陣時都仲未有創富方，真係飛過去，寧願飛過去點咧？有一次就一個 visit， 西 visit， 我哋約咗4:30啊，喺中環等嘅，成班行家咁樣就去睇廠啊，睇城，即係香港嗰啲。咁咧，全車人就喺度等啦。等酒店大亨嚟啦，等到9個字， 哇！ 9個字一嚟到，氣沖沖上車話：唔好意思啊，啱啱喺大埔亞視嗰度做完節目啊！ 屌佢噏得戇居啫，應該大埔鳳凰衛視嗰度做節目咪型好多咯。 好，休息一陣先， 休息一陣。就話得嘅時候，阿煲呔都捧到上去啦，算吧啦。佢嗰時以前號稱天下第一劍啊嘛，又學過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煲哥已經係社民聯嘅精神領袖嚟噶嘛， 係啊， 精神領袖講咗嘢不能反對，其實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對黃一文。 你而家民主黨都多鳩魚㗎，你而家話波先，我而家要硬淨啦，我唔食呢餐飯，幾多餘其實。西環你都入過啦，陳家洛嗰啲你都表現下，咁我睇你唔係廢㗎係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講啦係咪先？嗰啲真係廢到無倫。我哋發現咗嘢，人望啲人真係戇鳩嘅。嗱，依家我喺麥講，人望你不撚嘢係戇鳩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的，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10:30，桂思傑政治有新人。